4007106108 4007106108才能够享受到本次活动优惠。瑞麟的年终大促，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每盒羊奶划算69块钱，比最低值供价还要优惠30块钱。最后30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和其他朝代的太子血拼相比，汉武帝是感到庆幸的。毕竟他的六个儿子，除了太子刘据是自作孽不可活以外，其他五个，刘宏过分谦让，来了个英年早逝，刘伯又心急吃热豆腐，结果自己烫伤了，而刘旦很是大体，信誓旦旦的上书主动退出，可怜的刘旭又根本就不入汉武帝的法眼，就剩下刘弗陵坐享其成，成为太子的唯一继承人。当然话又说回来，刘弗陵也有两大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自身条件好，从14月怀胎而生开始，刘弗陵就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小小年纪就是四肢发达，头脑也发达，具备当大领导的先天条件。二是和汉武帝的脾气性格最为相像，套用汉武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很累己，这和刘据的不累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是刘弗陵的优势越是明显，汉武帝的烦恼也就越多，他在思考和担心着两个问题。刘弗陵的优势很明显，但是唯一的劣势就是年龄太小了，还不满8岁，要他继承皇位，要亲政，至少还得等上10年。这10年，他能不能坐稳皇帝的宝座，能不能制服天下，这是一个未知数。年龄太小，这是刘弗陵的致命弱点，因此自己百年之后，刘弗陵能不能制服两个不安分的哥哥，成了汉武帝很头疼的事儿。另外还有一个烦恼，钩弋夫人太年轻了。钩弋夫人正值鲜花绽放般的黄金年代，才20岁。一旦自己百年之后，这朵娇艳的国花会不会红杏出墙呢？如果她到时候因为寂寞，做出了寂寞难耐的事，骄奢淫乱怎么办？她到时候是堂堂的皇太后，谁能管得了她？还有，刘弗陵还小，如果钩弋夫人代他亲政，被他抓住了朝中大权，到时候屠杀刘家的人，窃取刘氏天下怎么办？他会不会学吕后，成为吕后第二呢？主少母壮，这个难题摆在汉武帝的面前，让汉武帝很费思量。思来想去，为了避免重蹈吕后覆辙，最终 汉武帝决定采取杀母存子的办法，先解决第二个烦恼。杀母存子很好理解，就是杀掉钩弋夫人，然后保存刘弗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汉武帝既然狠下心来对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下毒手，就没有什么能阻拦他的行动了。一次，汉武帝随便找了一件芝麻大的小事儿，故意对钩弋夫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狮子吼，结果吓得钩弋夫人摘下头上身上所有的金银首饰，趴在地上主动承认错误。可是呢，汉武帝早就铁了心了，也不管钩弋夫人认罪态度良好不良好，先把她打入死牢再说。钩弋夫人被拖出去的时候，汉武帝分明听见了钩弋夫人嘴里发出的悲歌。汉武帝心里边感叹呐，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啊。就这样，汉武帝以屡建圣意为理由，狠心地将钩弋夫人打入了冷宫。后元元年，钩弋夫人困在云阳宫里生不如死，绝望之下的他以一块白绢结束了他短暂的如花一般的20多年的青葱岁月，后来被埋葬于甘泉南。汉武帝的《落叶哀蝉曲》写的是李夫人，是不是也可以道出钩弋夫人的心声？罗袂兮无声，雨兮兮沉声，虚房冷而寂寞，落叶衣与众窘，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于心之未宁。汉武帝以忍痛割爱的方式，以牺牲自己心爱的女人为代价，成功地解决了一个烦恼。接下来只剩下接班人刘弗陵太年轻的烦恼了。人要一天一天才能够长大，不可能揠苗助长。汉武帝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以托孤的方式为太子找几个辅助大臣。这个方法有点类似于当年高祖刘邦的做法，重用了周勃和陈平两个人，从而使吕后没有办法把吕氏春秋演变成吕氏江山。只要找几个可靠又德高望重的人，那么刘弗陵在他百年之后，皇位就没有人能动得了。汉武帝首先想到的托孤大臣是霍光和金日迪两个人。首先来说说霍光的简介。霍光，字自梦，河东平阳人，他是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他的父亲霍仲儒现在平阳侯曹相府中为官吏，与平阳侯的侍女魏少儿私通，生下了霍去病，后来又娶妻生下了霍光。再后来霍去病在京城发迹担任将军以后，才知道他的亲生父亲霍仲儒。汉武帝元朔四年，21岁的霍去病以骠骑将军之职率兵出击匈奴，路过河东时开了个小差，父子俩正式相认。霍去病为此为他的父亲购买了大片田地房产还有奴婢。当时霍光仅仅10几岁，一下子由贫寒窘迫变成了锦衣玉食的生活。随后霍去病得胜回京的时候，又把自己的小弟霍光带到了京都长安，把他安置在自己帐下担任郎官，后升为诸曹侍中，参谋军事。 两年以后，霍去病去世，霍光做了汉武帝的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待遇，负责保卫汉武帝的安全。所谓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在跟随汉武帝时期，他谨慎小心，受到汉武帝的极大信任。同时，他也从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当中得到了锻炼，为他以后主持政务奠定了基础。都说伴君如伴虎，但霍光在朝中为官20多年，居然没有任何过失，可见霍光为官之精道。再加上霍光多多少少和卫子夫沾亲带故，巫蛊门致使太子刘据和魏皇后双双殒命，在朝中一片漆黑当中，霍光好歹也算是自己人。也正是因为这样，汉武帝首先想到的就是霍光。此时汉武帝早已把刘弗陵立为接班人了，但并没有向天下公开，于是他画了一幅画送给霍光。那幅画用一句话来概括：成王坐在周公的背上，朝见天下诸侯。其实汉武帝呀，在乎这画中的寓意，是什么意思呢？周武王临终的时候，儿子成王还很小，周武王就将成王托付给他的弟弟周公姬旦。但在汉武帝送这幅画给霍光，就是要他效仿周公，辅佐少主刘弗陵。出乎汉武帝意料啊，画送给霍光之后，如同泥牛入海一般。是霍光没看懂呢，还是另有隐情呢？答案随后揭晓了。后元二年，汉武帝病危，霍光泪流满面地问：陛下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可以立谁为太子继承皇位呢？汉武帝说：你难道不知道我送你那幅画的意思吗？霍光自从接到那幅画，就知道了汉武帝的意思，只是他一直都做事谨慎，知道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乱说。现在见汉武帝问，他仍然装糊涂：臣很愚钝，请陛下明示。汉武帝说：朕决定立刘弗陵为太子继承我的位置，你要承担周公的责任，辅佐少主的事就交给你了。霍光推脱着说了：臣才短识浅，还是金日迪更合适些。金日迪当时就在场，赶紧跪在地上：我的祖籍不是汉人，还是霍光更合适些。汉武帝听了他们两个人的话，不做任何点评，而是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辅佐幼主的事就交给你们了。汉武帝这句话已经确定了他们两个为辅佐大臣，那么这个金日迪又是何许人也呢？诗云：民满黄鸟，止于秋鱼。汉武帝驭人之术最高的表现是驯服匈奴王子金日迪。金日迪原名叫日迪，是匈奴修图王的太子。元寿二年，霍去病在河西之战当中攻破匈奴西路浑邪王军，打通河西走廊。匈奴一致察产与迁怒浑邪王兵败，打算招浑邪王回龙城杀掉。浑邪王得知消息，为求自保，跟修图王密谋降汉。当时大行李希率兵住在城河， 知道了浑邪王想投降的消息，立刻报告了汉武帝。汉武帝却担心浑邪王是诈降，就命霍去病带领重兵前去迎接浑邪王等人。这时候修图王后悔了，不想投降汉朝了，浑邪王就杀了修图王，挟持修图王的部下投降了汉朝。汉武帝封浑邪王万户为洛阴侯，因为修图王不肯投降，修图王的太子日敌和胭脂都被没入宫中为奴。而就是这个为奴期间的金日敌，却做了三件让汉武帝另眼相看的事情。金日敌当时14岁，被安排在黄门署养马，因为他从小生活在草原上，精通马术，宫廷的马经他调养之后都高大肥壮。有一次汉武帝在游艺宴乐之时，让10多个马奴牵出马来供他们观赏，当时有许多宫女在场，有些马奴忍不住偷看宫女，只有这金日敌神态庄重，目不斜视。金日敌以他正直的人品和熟练的养马技能，很快赢得了汉武帝的注意和器重，不久就拜他为马监，又提升他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金日敌在受到重用之后更加严于律己，汉武帝对他越发敬重，赏赐金日敌累计达到1000金，待遇也比其他的臣子优厚。朝中一些大臣十分的记恨，纷纷抱怨，但是汉武帝不为这些流言蜚语所动，反而更加器重他。金日敌在细节上做得很好，汉武帝随后也在细节上下功夫。金日敌的母亲胭脂死后，汉武帝为了表彰这位教子有方的伟大母亲，令人画下金日敌母亲的画像，挂在甘泉宫中供奉，这让金日敌很是感动，从这以后他死心塌地地归附汉朝。金日敌生有两个儿子，从小就束发垂髫，典型的匈奴人的打扮，因为可爱，汉武帝对这两个混血很是喜欢，像是带自己的儿子一样跟他们一起玩乐。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大儿子有一次在武帝背后做有违君臣之礼的小动作，正好被金日敌看见了，当着汉武帝的面他又不便发作，于是对儿子来了个横眉冷对。按理说他的儿子应该马上远离武帝，洁身自好才对，但是他大儿子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小小年纪竟然知道先发制人，马上向汉武帝来了个恶人先告状，阿翁恨我。汉武帝于是责问金日敌，你何故恨使我儿啊？金日敌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选择退出去了，但从此却多了一块心病，担忧大儿子将来闯大祸。事实证明，金日敌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他的大儿子长大以后借出入宫禁的机会开始调戏汉武帝身边的宫女，一次又被金日敌看见了，气得差点没吐血，回家之后竟然动用家法，将大儿子来了个家中斩。汉武帝不知道原因呢，很生气，就要拿金日敌试问。后来经过金日敌顿首陈明，汉武帝这才转怒为乐，从此对金日敌更加看重。金日敌挥泪杀了儿子之后，还拒绝女儿调金龟婿。 金日迪的女儿长得是貌美如花，又正值18岁的花季。汉武帝想将金日迪的女儿纳入后宫，面对女儿钓上金龟婿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这如果是放在别人那儿，那肯定是欢天喜地，老泪纵横的直喊谢主隆恩。可出人意料的是，金日迪却总是摇头。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总是选择沉默。后来问的人多了，他还是摇了摇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无所有。原来金日迪怕的就是将来女儿进了宫，发展成外戚的力量，给自己家招来祸害。在这一点上，他比老想着把女儿送进宫里当皇后的霍光可强多了。他就怕这样，到头来就会弄得一无所有了。遭遇巨亲的汉武帝这一次显得格外的大度，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心里边感叹呢，做人就要做这样诚信的人。打这以后，金日迪是更加受到汉武帝的恩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山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后元元年的夏天六月，汉武帝到外面去旅游，随遇而安地住在了灵关宫。也就是在这一天夜里，汉武帝遭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刺客马和罗行刺。马和罗和马通兄弟俩之所以敢冒杀头灭门的危险也要行刺造反，纯粹是属于狗急跳墙的无奈之举。而直接导致马家兄弟谋反的导火索，就是发生在后元元年夏天的御史大夫成侯商丘成的自杀事件。据说商丘成自杀的原因是喝醉了之后跑到汉文帝的宗庙里去耍酒疯，狂呼豪歌，因为犯了大不敬的重罪而畏罪自杀。商丘成莫名其妙的死给了马氏兄弟很大的刺激，因为在商丘成之前，江冲、苏文、刘屈茂、张富昌、李寿这些直接间接将太子迫害致死的人一个个都被汉武帝铲除掉了，现在又去了一个商丘成。活到现在还没有受到惩处的就只剩下马氏兄弟了。居安思危，他们都觉得命运已经无可挽回，只有奋力一搏，或许可以换来一线生机。马和罗和马通的计划很简单， 就是由马和罗利用常在皇帝身边的机会前往行宫行刺。事成之后，由马通发兵攻打行宫，将皇帝的护从、卫队和随驾的大臣一网打尽，从而乱中取利。马和罗之所以这么计划，是因为他有充分的机会接近皇帝，这跟他的职位有关，侍中仆射。侍中就是皇帝的侍从，而侍中仆射就是侍中的首长，比别的侍中有更多的机会在皇帝身边陪驾。也正是因为这样，马和罗才敢于制定这么大胆而粗糙的造反计划。在他的眼里，他这个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是100%。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完美无缺的计划偏偏坏在了一个匈奴人侍中驸马都尉金日迪的手里。马和罗之所以选择在灵光宫对汉武帝下毒手，原因是金日迪病了。原来当马和罗兄弟紧锣密鼓地策划叛逆谋刺的时候，他们鬼鬼祟祟的举动引起了心细如发的金日迪的注意和警觉。作为武帝身边的亲信，他熟悉朝中的大小事务，经过对前因后果的一番仔细推敲之后，他下出如下结论：马和罗兄弟图谋不轨，为了不打草惊蛇，他选择了盯梢的方法，严密监视马和罗的一举一动。而马和罗也不是傻子，也察觉到了金日迪在盯着他，迟迟不敢下手。就在这次汉武帝临幸甘泉宫附近的灵光宫的时候，金日迪恰好病了。虽然病得不严重，可也没办法再像往日那样陪着马和罗一起伺候汉武帝，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边躺着养病。马和罗隐忍了很久，见到这么一个好机会，又怎么能轻易放过呢？当天晚上，他就伙同两个弟弟重和侯马通、马安成矫治溜出宫去，一起杀了军中的使者，发兵埋伏在灵光宫附近的地方。第二天早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马和罗就进了灵光宫，准备执行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计划，行刺汉武帝。就在这个时候，金日迪心灵感应般的突然起身准备接手，结果看到鬼鬼祟祟的马和罗拿着明晃晃的钢刀从东厢房上殿。李鬼见到了李逵，马和罗一惊之下拔腿就跑，直奔天子卧室。拔腿就跑本来就犯了夜行人的忌讳，更重要的是慌不择路的马和罗一不小心还碰到了挂在墙上的宝瑟，就是一种乐器。本来金日迪只是怀疑马和罗心有异志，并没有抓到真凭实据，现在见到马和罗鬼鬼祟祟的慌乱模样，又听到汉武帝卧室当中传出了色音，立刻就追了进来，一把抱住了马和罗，大声喊着：马和罗造反啦！马和罗听见金日迪这么大声嚷嚷，无异于耳朵里边打了一个闷雷，也陡然间清醒了过来，挣扎着想要逃跑。无奈金日迪身高力大，两个人扭作一团，扭打了起来。金日迪这么一叫，汉武帝当时就惊醒了，左右侍驾的卫士听到喊声也都拔刀赶了过来。他们一看这两个人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想要插手又找不到准头，就准备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两个人都剁成肉酱。反正里边有一个反贼，准错不了。汉武帝却喊了一个慢字，然后说不能误伤了金日敌。要论单打独斗，还是金日敌更胜一筹。十来个回合之后，他把马和罗摔了个狗啃屎，结果就没有悬念了，马和罗被擒。马和罗抵不住汉武帝手下那一帮如狼似虎酷吏的严刑，不一会儿就全都招供了。于是汉武帝顺藤摸瓜，把还懵懵懂懂地埋伏在行宫附近等消息的马通、马安成等人一网打尽。金日敌救了汉武帝的命，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汉武帝更加看重他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汉武帝在临危托孤才会把他也列在首选之列。试探了霍光两个人之后，汉武帝把朝中可用的重臣都像翻衣服似的翻出来晒晒，最终确定了五个辅佐右主刘弗陵的大臣。后元二年正月，汉武帝正式下诏书，立幼子刘弗陵为皇太子，而托孤五人组也正式出炉。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敌、左将军上官桀、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后元二年二月十四日，汉武帝在五柞宫走完了他一生七十年的光辉岁月。霍光作为首辅大臣，充分显示其办事能力的老道和干练，马上做了四件事。第一件事是马上把刘弗陵扶正。汉武帝死后的第二天，霍光手持宝剑，亲自把只有八岁的刘弗陵请上了皇帝的宝座。但见他的宝剑寒光闪闪，冷气逼人，剑光寒气笼罩下的是朝中文武百官的臣服。刘弗陵就是汉昭帝。第二件事是把皇上的玉玺拿在手里，玉玺在手，霍光等把朝中的大权独揽在他一个人身上，为辅助汉昭帝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三件事是把刘弗陵的姐姐鄂邑公主接到宫里，和刘弗陵同住，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和日常照理。第四件事是成立治丧委员会，把汉武帝的遗体从五柞宫运到未央宫入殓。据说子宫之内，汉武帝口含禅玉，身着金缕玉衣，一切都从重进行。后元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长安城里出现了十里送别汉武帝的场面，茂陵将是汉武帝最终的魂归之处。茂陵位于现在的陕西省兴平县东北缘上，东距长安市，西距兴平县，北依九郡山，南濒终南山。此地原属汉时怀里县的茂乡，所以称作茂陵。建元二年，也就是汉武帝登基后的第二年，茂陵开始营建。到后元二年，也就是汉武帝去世的时候才宣告竣工，一共经历了五十三年的修建和维护。汉武帝走过了七十年的风雨历程，茂陵成了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的安息之处。这里引用汉武帝的名著《秋风词》对他表示缅怀，其诗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反楼船西几分河，横中流西杨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汉武帝在临终前选择刘弗陵为继承人，两大烦恼并不是没有道理。为了预防钩弋夫人在他死后不安分，避免吕后第二的局面出现，他选择了忍痛割爱，从小事着手，然后硬是活生生地把钩弋夫人逼上了绝路。钩弋夫人死后，汉武帝的心在剧痛之余才稍感宽慰。可是刘弗陵太年轻的问题却更是让他担忧了。最后思来想去，汉武帝想到了托孤。也正是因为这样，以霍光为首，金日迪、上官桀、田千秋、桑弘羊组成的托孤五人组浮出了水面。而霍光果然不负汉武帝的重托，汉武帝前脚一走，他就以首辅大臣的资格做了四件事。这四件事也使刘弗陵得以正常继承皇位，和国家得以继续稳定下来。可是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霍光想把各种不利因素消灭于无形之中，但汉武帝的担忧还是应验了。那就是立了刘弗陵之后，他的另两个儿子刘旦和刘旭不肯善罢甘休。事实上，汉武帝死了之后，燕王刘旦果然不服气，心想原本自己才是真正具有继承权的人，汉武帝到底为什么要废长立幼呢？于是就在举国悲哀万民齐痛之时，刘旦却显得很另类。他不喜不悲，不乐不嗔，面无表情地称自己病了。病了的好处就是可以不去长安披麻戴孝。当然他没去，但是接到新皇帝即位之后赐给各国诸侯王的喜书之后，他总得有所表示。别人一般是回一封书信，一方面表示对老皇帝的无限缅怀，另一方面表示对新皇帝的无限敬仰。书中可以极尽拍马之神功。但是刘旦却跟别人做的不一样，他没有选择回书信，而是派了两个心腹之人寿西、孙纵，以治丧为名到长安去吊唁。名为吊唁，实际上是为了侦探。寿西和孙纵呼啦啦的去了，又呼啦啦的回来了，把众将军共立少子为帝的事儿原原本本的进行了汇报。最后刘旦问他们看到了汉武帝的遗诏没有，两个人都摇头，表示说不但遗诏没看见，就连恶意公主的影子也没见着，事情恐怕有点怪呀。好了，有了这两点似是而非的消息就足够了，就可以大做文章了。于是刘旦马上来了个投石问路，派中大夫到长安去上书，称颂先皇圣德，请求在天下郡国为先皇立庙祭祀。实权在握的大将军霍光见到燕王的上书之后，是又惊又喜，心里说，都说刘旦这位王爷很难伺候，不成想还是挺有孝心的，这真是人不可貌相啊。于是他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赐燕王钱3000万，增加封地13000户。你这么假惺惺的想立什么庙， 无非就是想趁机捞点油水嘛。这有什么难的？我直接拨给你就是了。按理来说，得到实惠的刘旦应该很高兴、很知足才是。可不料，面对霍光送来的接来之时，刘旦是不喜反怒，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本长安当皇帝，奈何农来赏赐我？本来我才是现在在长安当皇帝的，怎么要你来赏给我东西呢？为了夺回原本属于他的皇位，刘旦这下来实的了，他马上去找了两个人做帮手，中山哀王的儿子刘长和齐孝王的孙子刘泽，都是刘家子孙，论辈分论资格都比现在登基的8岁皇帝刘弗陵要老。于是三个人坐在一起，是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愤怒，最后三个人达成了共识：本是同根生，相煎也要急。三个人都是实干家，既然决定了，马上就付诸实际行动。刘长和刘泽回到各自封地准备去了，刘旦有了两个鼎力帮手的支持，胆子和信心都大大增强，马上就来了个双管齐下。首先是制造舆论，刘旦发挥三寸不烂之舌的嘴上功夫，声泪俱下地发布讨逆檄文。檄文无非是说登上皇位的刘弗陵不是汉武帝要立的储君，是大臣们自作主张弄的，最后号召天下人共同起兵声讨。第二是厉兵秣马，他召集国内亡命之徒，检阅封国军队，大肆风光许愿，并且命令从相、中尉统领军队，在文安县内大搞军事演习，大有磨刀霍霍、大干一场的架势。可是呢，就在刘旦风风火火准备要大干一场的时候，被人冷不防地浇了一盆冷水。泼冷水的是郎中韩毅，这个郎中可不是医生啊，是当时的一个官名。这韩毅等人对刘旦一腔忠诚，他们一致认为刘旦这样做太危险了，就等于是玩火自焚，都对刘旦进行好言相劝，苦海无涯回头是岸。但是已经立令智昏的刘旦对这些好话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非但没能够回头，反而是冲冠一怒，把这韩毅等15名耿介之士直接给送上了断头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敬你干一杯。胜利的誓约永难忘，杯中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十月里香春泪，把一身舟举金杯，舒心的酒若美，千杯万盏也不醉。手捧美酒啊，望北京。江水，

从99元降到69的活动随时可能会被叫停，老会员朋友都慌了。今天4007106108的这个电话，哪怕是非节目时段也一直在响，根本没停过。大家内心的矛盾也基本一致。一方面啊，知道这次活动力度确实是3年以来的首次，非常震撼，都不想错过。另一方面呢，也担心啊，囤货多了，这一时半会儿喝不完怎么办？同时，大部分朋友对活动叫停也表示了理解，毕竟这一盒就便宜了30块，10盒就是300块，20盒那就是600块钱呢。 是的，这个活动啊，5个字来形容，那真的是叫可遇不可求。年终大庆，厂家返利，我们直接让利消费者，才能做到这次瑞麟羊奶690块钱10盒带回家的震撼优惠。针对大家的担心呢，我们也做一个说明啊。首先呢，非节目时间段内打进热线是享受不到优惠政策的。其次，咱们提供到寄存服务，您喝多少先提多少，剩下的喝完了再联系发货，保证的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最后呢，这次的活动力度真的是太大了，瑞麟羊奶划算单盒只要69块钱，这完全就是成本价格在销售。考虑到成本、物流等多方面因素，每个号码只能够10盒起订，最多20盒封顶，而且呢，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这也是实属无奈，希望大家谅解。 好，4007106108，4007106108，目前热线已经开通，与其再三思索，不如先打电话，占据优惠名额是肯定不会错的。特别是长期坚持喝瑞麟羊奶的老顾客们，这样的囤货好时机一定不能错过。 对， 专柜价那都是258一盒，现在10盒带回家喝上5个月，只要690块钱，一盒划算69，比一直以来的99元的活动价是足足便宜了30块钱，优惠都不用我再多做解释。4007106108，4007106108，势必火爆，战线打不进来，错过了优惠，可别怪我没提醒大家哦。 是的，一杯羊奶呢，富含了640毫克的钙，6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还有480微克的维 A， 40毫克的维 C， 4微克的维 D。以及9毫克的维 E 等等多种的营养元素，同时呢，它没有人群上的限制，夏天喝也合适。所以啊，现在喝羊奶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 是的，因为大家都想要好的，其实价格倒是第二因素了。不过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在市面的价值258一盒，这长期喝起来确实有点贵。我们的活动直供价格一直是99元，大家很认可，新老客户的复购率高达了91%，但今天是年终大促，每盒再降30元，69一盒，10盒为一组，这送上门的省钱机会，咱们何乐而不为呢？错过不就太可惜了吗？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可千万不能错过。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现在热线的火爆程度啊，就能说明一切问题了。尾号是1659的朋友说，我可是长期喝瑞麟羊奶粉的会员，你们可别忽悠我，69块钱的价格从来没有过呢。0032的朋友说，我都已经是喝了3年的羊奶粉了，从来没享受过69块钱的价格，这吹牛呢吧。还有呢，3750的朋友说，这2年喝羊奶粉的家庭很多，羊奶确实也很好，只是啊，69块钱的价格让人太不可思议了。 别说您觉得不可思议了，我们办公室所有的主持人拿到这样的优惠政策都觉得呀不可思议。不过呢，这次活动是享购全国电台同步播出的，在北京、上海、江苏、山西都在举行年终大促的活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奶到家。到时候您可以注意3点，第一，产品是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第二，产品日期是否新鲜；第三，确定是690元整整10盒羊奶粉。3点确认完毕之后，恭喜您，年终大促的福利您算是抢购成功了。每天一杯羊奶喝上5个月的时间，每一杯划算下来4块钱，一个手抓饼的钱，喝到多种营养元素的高品质羊奶。 是， 记住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再说一遍，4007106108。 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就在刘旦风风火火地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被人浇了一盆冷水，就是他的郎官韩毅。韩毅他们一致认为刘旦这样做很危险，就是在玩火自焚，于是好言相劝。但是刘旦冲冠一怒，把韩毅等15名耿介之士直接都给砍了头了。种种迹象表明，造反还没造呢，内部出现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没有好的下场。果然，就在刘旦一手抓舆论，一手抓军队，万事俱备，只等刘长和刘泽两个人的东风的时候，却不料他等来的结果却是，刘长那里没有风，一去了自己的封地就没动静了，可能是心理素质不够，关键时刻下不了决心，还在观望。刘泽那儿倒是起风了，不过却不是东风，而是寒风。原来啊，刘泽在关键时候工作马虎，保密工作没有做到位，结果在临淄还没发动起义的东风就走漏了风声，把起事的消息泄露给了他的同宗刘成。刘成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这还了得，汉武帝尸骨未寒，你们身为刘氏子孙就想窝里斗。于是他本着大义灭亲的原则，立即向青州刺史卷不疑打了个小报告。卷不疑当机立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在青州境内准备举事的刘泽等人抓了起来，关进了大牢。然后他才向汉朝中央进行汇报，这引起了以霍光为首的汉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是他们马上派人前来调查审问。刘泽开始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势，百般抵赖。眼看刘泽敬酒不吃吃罚酒，软的不行得来硬的，卷不疑投其所好，马上拿出惩罚的工具。眼看着皮肉要受苦了，从小娇生惯养的贵胄公子刘泽怎么能受得住呢？很快就把生死与共的誓言抛在脑后，直接把主谋刘旦给供了出来。三皇子要造反，集生杀大权于一身的霍光为难了，怎么处置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处罚的结果无非是三种，第一种是直接把造反未遂的刘旦给杀了， 反正他这也是罪有应得。第二种是把刘旦关起来，囚禁你，让你没有自由，更别说再想造反之类的。最后一种是原谅刘旦这次无心之过，不追究他的任何责任。谁没有个过失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霍光没有擅作主张，而是跟托孤五人组进行了紧急磋商，结果五个人商量来商量去，达成了共识，刘旦不能杀。原因是刘旦毕竟是先皇武帝硕国仅存的两个皇子之一，不能乱动。刘旦不能杀，但刘泽必须得杀，得杀鸡儆猴啊，总得找个替死鬼，要不然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呢？刘旦就这样逃过了一劫。按理说刘旦从鬼门关走了一趟之后应该洁身自好才对，可是他觉得除了生命可贵之外，更大的感受是汉中央政府拿自己没辙，于是他继续做皇帝梦。鉴于上一次的经验，这一次他更是有备而来，首先把目光瞄向了五大辅臣之一的上官桀身上。他想拉拢这位人才。上官桀有一个外号叫上官拍马，顾名思义啊，是因为上官桀天生是拍马屁的料。当然上官桀之所以拍马屁拍得好是有原因的，首先他是天生神力，他的力气大到了什么程度呢？上官桀年轻的时候因为高大魁梧被选中担任羽林禁卫官，据说有一次他护送汉武帝到甘泉宫，当时正是红红火火的夏天，但车行到中途突然就变天了，乌云伴随着狂风，狂风席卷着黄沙，黄沙也是不安分，于是黄沙满天飞，人人都憔悴。霎时间遇到这么大的黄沙，众人的眼睛都睁不开了，结果在一阵惊叫声中出现了不良反应，骚动。骚动的结果是汉武帝所乘的车，车前的黄绫伞盖在大风当中左摇右摆，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上官桀开始上演英雄救车的一举了。只见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握住黄绫伞盖，来了个一柱顶天。结果任凭狂风加黄沙地吹，他高举黄绫伞盖像铁人一般屹立不动。从此汉武帝的眼睛里就多了一位勇士。话说自从上官桀英雄救车之后，汉武帝马上把他提升为未央宫旧令，就是马厩的厩。这个旧令啊，如果大家对这两个字不太明白，我就说直白一点，上官桀干的是弼马温的职业，因为总是跟马打交道，所以上官桀的拍马屁自然有他独特的功夫。前面已经说过了，汉武帝特别的喜欢马，一旦有空他常常到马厩里看马的情况。有一次汉武帝生病了，病了有一个多月的样子，龙体痊愈之后他没有跑到后宫去看他的七十二妃，而是先去看他的宝马。结果这一看不打紧，看的是气血往上冲，原来他心爱的宝马瘦了一圈，什么都可以瘦，唯独宝马不能瘦。结果汉武帝很生气，后果是怒气直往上官桀身上发。你是不是认为 老子从此就再也见不到宝马了。上官桀本来就是在汉武帝生病期间进行了偷工减料，没想到汉武帝会来个突击检查，他先是诚惶诚恐，但是他头脑一转，已经计上心来了，当下恢复了常态，不慌不忙地说了，小的该死，但不是这样的。汉武帝继续发飙，不是这样，是啥样？上官桀是磕头如捣蒜一般，小的听说皇上贵体有恙，担心的茶饭不思，整天为皇上祷告，哪儿还有心思喂马呀？说着呢，他就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把皇上哭得也心软了。人家这是一片忠心呢，怎么能怪罪呢？于是乎，不仅没有治罪，反而是连升三级，成为皇家车队的大队长。上官桀没有尽到职责，把皇帝的马养瘦了，非但没有过错，反而成为了一种资本，这是找到皇上的软肋了。皇上的软肋是什么呢？是阿谀奉承。再英明伟大的皇上也经不住这样温柔的小刀。一语中的，马屁拍得十分到位，把皇上这匹烈马服侍舒服了，马厩里的马死几头都没啥。上官桀凭着这样巧言令色的拍马功夫，在朝中一路青云直上。而汉武帝在灵光宫遇刺，除了今日敌力下了头功，及时发现并且用身体挡住了马和罗的致命一击，上官桀因为及时赶到事发现场护驾有功，也被汉武帝记了二等功。也正是因为上官桀拍马功夫天下第一，所以很得汉武帝的欢心，于是在他的托孤大臣当中，上官桀排在三甲之列，也就不足为奇了。刘旦把邪恶的目光停留在上官桀身上，那是有原因的。霍光和上官桀是面和心不和。事情是这样的，上官桀的儿子叫上官安，他娶了霍光的女儿为妻，两个人是亲家，关系也很融洽。但是随着上官安女儿的出生，一切都改变了，两个亲家到最后竟然来了个反目成仇。上官安生的这个女儿不但漂亮，而且聪明伶俐，当真是集才貌和智慧于一身。有了这么一个好女儿，上官安就有想法了，要是能把自己的女儿纳入后宫，将来当上统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皇后，那多好啊。可是呢，上官安的痴心妄想很快就被人泼了一盆冷水。泼他冷水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岳父霍光。霍光反对外孙女入宫的原因，一是外孙女年龄太小，二是后宫的水太深了，这浑水最好不去趟。遭到岳父当头一棒的上官安并没有灰心，他又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丁外仁。上官安开门见山地对丁外仁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要是能帮我的女儿当上皇后，我上官家一定不会亏待你，将来一定会让你娶公主封侯爵。丁外仁一听就高兴了，上官父子现在都是朝中的大官，如果再加上皇后做后盾，实现这两个梦想那只是朝夕之间呢。于是他以后总在鄂邑公主那儿吹枕边风。事实证明呢， 温柔帐里的枕边风最是有效。果然，阿姨公主不久就以皇帝名义下诏，召上官小姑娘入宫为婕妤。一个月后立为皇后，年仅6岁。那么，这个丁外人又是什么来头呢？他和鄂毅公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前面已经说了，霍光在汉武帝死了之后，做了4件实事，其中有一件是接刘弗陵的姐姐鄂毅公主入宫，来照顾她的起居。意思很明显，鄂毅公主以后是既当刘弗陵的姐又当妈的双重身份了。照顾皇子，将来皇子临政怎么会亏待自己呢？当然，霍光之所以钦定鄂毅公主为新皇帝的母后，他也是没得选了。汉武帝有6个儿子，也不知道是不是本着男女平等的计划生育原则，他的女儿也正好是6个。除了魏皇后所出的魏长公主、朱翊公主、十翊公主，还有杨时公主、宜安公主以及鄂毅公主。到刘弗陵即位的时候，只有鄂毅公主还活着，就只能选她了。接到霍光的调令，鄂毅公主在答应的同时还说了一个条件，她得带一个随从去。霍光就说，带女的可以，带男的不行。鄂毅公主说，我非男的不带。霍光左右为难地思考了半天，最后只好咬牙点头说行。就这样，鄂毅公主把她的情人丁外人带入了宫中。原来鄂毅公主早年嫁给盖侯王信为妻，但王信是个短命鬼，鄂毅公主年纪轻轻的就守了活寡，自然耐不住寂寞，结果就来了个红杏出墙。引鄂毅公主出墙的就是盖侯门客丁外人。这个丁外人天生有2大优势，一是年轻，二是帅。据说那长相跟潘安有的一比。尽管地位低微，但这样的美男子却勾引蠢蠢欲动的鄂毅公主，自然是手到擒来，你情我愿，两个干柴烈火一点就着。霍光请鄂毅公主入宫照顾小皇帝，按理说是天大的好事。但鄂毅公主在高兴之余也有忧愁，那就是去了宫里，丁外人怎么办？难不成偷个情约个会，还得从宫中跑到盖府来？也正是因为这样，鄂毅公主当母后之前，只要求把她的情人丁外人带进宫里。霍光眼看鄂毅公主陷入情网不可自拔，完全不把丁外人当外人看了。他知道此时如果棒打鸳鸯，非但起不到什么效果，而且还会得罪鄂毅公主。最后就答应了。从此，宫中就多了这样一道风景线。鄂毅公主负责右皇上刘弗陵起居饮食，一个小白脸的男人为鄂毅公主负责饮食起居，两个人双宿双飞，俨然一对恩爱夫妻。也正是因为这样，上官安的想法遭到岳父霍光的拒绝之后，马上把目光转向了丁外人身上，并且许下了共繁荣的承诺。搞定了丁外人，也就等于搞定了鄂毅公主，搞定了鄂毅公主，也就等于搞定了皇上。结果正遂上官安所愿，他的女儿以年仅6岁的最小年龄成功登顶皇后宝座。一荣俱荣啊，上官安的女儿身为皇后， 他马上也得到了牵升令，被升为车骑将军。上官安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站在人生的风光之处，饮水思源，并没有忘了挖井人丁外人。他多次找到岳父霍光大人，在他耳边吹着丁外人怎么好、怎么忠诚、怎么善良的风，无非是想让岳父帮一下忙，给丁外人一个一官半职的。霍光本来就对女婿公然违背他的意愿，把外孙女送到宫里大为光火，但眼看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他也无可奈何。现在听女婿的意思，是想把丁外人封王封侯，他不干了，就对着上官安一阵狂吼。上官安眼看自己搞不定岳父，马上就搬出了老爹上官桀来。上官桀和霍光不但是儿女亲家，还是莫逆之交的同事，两个人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了。据说有时霍光休个病假之类的，就由上官桀代为处理一些事情。按理说有了这两层关系做保障，上官桀一出面，霍光没有不答应的理由。不看僧面看佛面，女婿的面子可以不给，但亲家公的面子却不能不给。可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在丁外人的事情上，霍光就像吃错药的蚂蚁似的，一条道上走到黑。高祖当年有令，非有功之臣不得封侯，非刘氏子孙不得封王，不知道这位丁外人符合其中哪一条。被上官父子逼急了的霍光是大为光火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上官桀哑口无言，丢不下面子的他来了个拂袖而去，结果是两个人因丁外人的事情反目成仇，成了不折不扣的外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官民知世物，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霍光两次拒绝女婿上官安，除了原则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霍光对上官安这个女婿一直都不满。原来在霍光的眼里，他的准女婿不是上官安，而是京兆尹卷不疑。卷不疑在前面已经说了，汉武帝死了之后，霍光按汉武帝的遗诏，把刘弗陵扶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燕王刘旦不干了，他为长，刘弗陵为幼，汉武帝废长立幼，他不服。不服的结果是马上就来了个取乱。可惜刘旦在取乱之道上并没有走多远， 就因为卷不疑的出现而戛然而止。和刘丹一起举事的刘泽，只因走漏了一点点小小的风声，就被敏锐的卷不疑给捕捉到了。结果刘泽被抓，突审之后真相大白，把刘旦造反消灭在了萌芽状态。也就是这件事儿，卷不疑被提升为京兆尹。卷不疑新官上任三把火，秉公办事，不怕强，不欺弱，百姓折服，一时间卷青天之名是闻遍天下。始元五年，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一天整个长安城都轰动了，原因是来了一位花公子。这位花公子长得那叫一个风度翩翩，玉树临风。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花公子不但长得酷，说话更酷。他玉唇轻启，一张嘴竟然让人快要晕倒了。在下立太子，初来乍到，请多多包涵。立太子指的就是汉武帝的大儿子刘据。自从巫蛊门刘据造反以后，天下百姓都对他讳莫如深，生怕是祸从口出。后来听说太子刘据死了，百姓也渐渐地忘了这位老太子，接受了新太子刘弗陵。而现在这位花公子居然说他就是旧太子刘据。刘据不是已经死了吗？这位花公子说出这句话以后，效果是显而易见，马上就被人围了个水泄不通。众人对着这位花公子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结论有三种：一是说他像立太子，二是说他不像，三是说他似像非像。当时是众说纷纭。关键时刻，卷不疑出现了，他二话不说就下令抓人，把这个假冒立太子之徒给我拿下。身边的人就小心地提醒卷不疑，是真是假，大人别这么快下结论呐、错抓了太子，那是欺君之罪呀、不管是真是假，这个人我抓定了。卷不疑语气坚定，接着他马上说了一个小故事。在春秋时候呢，魏公得罪了灵公，为了避难，他逃到国外晋国去了。后来等灵公死了，他想回国，但是遭到了太子的拒绝，不准他回来。春秋都认为太子这样做是对的，如今立太子得罪先帝，就算是逃亡不死，现在想回来也应该定罪的。所以说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抓呢？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结果这位花公子一到牢狱当中就现了原形，冒充立太子想骗取荣华富贵的花公子，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诈骗罪和欺君罪被处以腰斩之刑。这个案子之后，卷不疑更是名声大振，无论朝中大臣还是黎民百姓，都对这个卷青天肃然起敬。霍光也对卷不疑刮目相看，就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以霍家当时的权势，谁都想攀这门高亲，但是卷不疑并没有答应。霍光大为不解，但卷不疑却总是摇头，表示自己一无所有。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竟然辞官不做，去当一个隐士了。卷不疑拒绝攀霍家这门亲，又不愿意在仕途上发展，究竟是淡泊名利，还是早已料定官场的沉浮，不得而知。 但霍家最终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而这位卷青天却得以保全性命，这是个事实。卷不疑的婉拒，上官桀的牵线，最终霍光的女儿嫁给了上官桀的儿子。但无论如何，卷不疑才是霍光认定的准女婿。话说丁外人的事儿，因为霍光的把关，他虽然身在宫中，却仍然是外人，没有一官半职，也没有显赫地位。鄂邑公主因此也对霍光大为光火，连我的情人封个侯这个面子都不给，你霍光算什么东西啊？老皇帝重用你，新皇帝还不是得听我的？他选择了迂回战术，决定团结上官父子，共同对付霍光。为这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首先动用自己的权力优势，先把上官安的职位由车骑将军变成了桑乐侯。由士变侯，由将变侯，这都离不开鄂邑公主的提携和帮助，上官安自然是感激不已。第二件事儿，是解了上官父子的燃眉之急。急从何来呢？这得从一个叫冲国的太医说起。冲国原本只是一个在朝廷治病救人的小医生，但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到宫里边瞎逛，结果证明宫里边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他这种人能随便走随便逛的，被抓起来关进了死牢。冲国入狱之后，上官父子却着急了。原来这冲国是上官安外祖父最宠爱的人，外祖父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不管，于是轮到上官安父子出力了。结果没辙了，上官安父子只好又厚着脸皮去求集朝中生杀大权于一身的霍光，结果霍光还是没给亲家和女婿的面子，说了一句：“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他人乎？”上官父子出面保释失败，冲国经过最高法的审判，最后处以死刑。冲国要是死了，上官安怎么向外祖父交代呢？就在上官安急得快要吐血的时候，鄂邑公主出现了。她没有带来保释令，而是带来了20多匹重金购来的宝马。汉朝有用钱赎命的法律，当年杨扑就是靠钱救了一命。凭着鄂邑公主的身份加上地位，再加上金钱效应，最终冲国被无罪释放。这件事儿让上官父子对鄂邑公主更加的感激，对霍光则由不满变成了憎恨，由憎恨变成了愤怒，愤怒到霍光在他们眼里那已经是眼中钉肉中刺。上官父子很愤怒，很快就把愤怒转化成了力量，决定大义灭亲，除去霍光这个无情无义之人。除去霍光，凭他们父子之力是行不通的，再加上鄂邑公主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实权毕竟都在霍光手里呢。于是他们想到了两个人，只要联合了这两个人，那扳倒霍光只是举手之劳了。上官桀找的第一个人就是桑弘羊。桑弘羊想必大家都还记得吧，他也是汉武帝临终之前钦点的托孤五人组的成员之一。桑弘羊是洛阳人，出身商人家庭，自小就善于心算，13岁就入仕宫中，在长安城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理财家。汉武帝上任之后，主张武力解决问题。最初的十几年当中，其财政开支的来源，除了利用文景以来的财政积蓄以外，主要是靠加重各种捐税的征收，比如加征口赋、算赋、铸边赋、商人车船税、六畜税、资产民钱税，还卖官鬻爵、发行白鹿皮币、银锡白金币等等。可是随着连年的对外用兵，加上他本人又纵游幸、迎公事、挥霍无度，以致财库空虚，财不济用。为了摆脱财政困境，桑弘羊打算改革经济政策，做了两件最突出的有关理财的事儿，一举摘掉了汉武帝贫困的帽子。首先，桑弘羊仿照春秋时期管仲的办法，实行龙盐铁，也就是盐铁专卖政策，鼓励平民从事实验生产，官府供给他们主要的生产工具，平民生产出来的食盐由政府统一收购，不得私自买卖。官府在各地设立盐寺，任命官吏负责出售食盐。在政府无力设置盐寺进行经营的地方，特许一些小商人进行分销。铁矿的开采、冶炼、锻造也全部由官府控制，产品归官府所有，由官府设置官吏负责销售。盐铁的价格都由政府统一规定，以保持价格的稳定。任何人不得私自铸铁煮盐，违者没收工具产品，处以重刑。在盐铁产地设置盐官和铁官，负责盐铁的生产和收购。在不出产盐铁的地方设置小盐官和铁官，负责盐铁销售、回收废铁。盐铁专卖所得的高额利润全部上交中央政府。应该说，这样的政策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政府出钱、农民种田，这在当时来说很是难得了。盐铁专卖政策为西汉政府提供了巨额的收入，尤其是耗费巨大的抗击匈奴、开通西域以及开发西南等项目，一直都是依靠盐铁的收入来支撑。汉朝初年，国家对钱币的铸造采取放任的政策，当时不但钱的大小轻重不一，钱币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差悬殊，而且倒铸钱币的风气盛行，结果自然出现了严重的后果，通货膨胀。到了汉文帝五年，政府更撤除了禁止私人铸钱的命令，放任大家自由铸钱，因而币制更加的混乱。一些豪强和大商人经常在桶里边砸入了铅、铁，铸大量的劣钱来谋取暴利。政府虽然一再禁止和打击，但是因为有利可图，而且铸钱者又多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物，所以并不能制止私铸的大量劣钱混入市场，破坏社会的正常经济生活。汉武帝上任之后，为了整顿财政，曾在元寿四年整顿过一次货币，但是效果不好。当时造了三种货币，一是皮币，用禁院里养的白鹿皮制成，每个一尺见方，上面还绣着五彩花纹，每个值钱40万。它是作为诸侯王朝觐皇帝时执币的礼品，所以只在上层贵族当中流通和使用。另一种是白金，是用少府库存的银锡做的合金币， 分值前3000、500和300三种。第三种是取消半两钱，改铸三铢钱，还规定盗铸前者要处死。这次改革因为品类复杂，币值的规定又不合理，所以不但使用不便，而且一些人纷纷去盗铸比值很大的白金币，所以第二年就放弃了三铢钱，而改铸五铢钱。当时虽然因盗铸钱政府抓了几十万人，但仍然不能制止盗铸劣钱，所以市场和货币仍然比较混乱。总之啊，是钱的样式太多，假币猖獗。元鼎四年，汉武帝成立了打假消费者协会，桑弘羊任会长，由他负责全权改革和整顿货币。桑弘羊马上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了具体的方案，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利，由中央政府指定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中官纪桥、卞同三官分别负责古铸、刻贩和原料。这样的好处是使私铸者得不到铸钱的原料。郡国把所铸的旧钱销毁，把铜送到中央，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上林三官铸的五铢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事实证明呢，桑弘羊的币制改革是成功的。他的方案出炉以后，效果显而易见。这一政策严厉地打击了假币的流通，结果一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二是稳定了市场和流通。这次币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的一次创举，它最终将汉朝的币制稳定了下来，使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到隋朝700多年而通行不废。也正是因为桑弘羊干了两件漂亮的理财大事，自元寿三年起，桑弘羊的官位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升高，由大司农丞到大司农再到搜粟都尉，都是主管财政要职的官位，直到最后升为御史中丞，位列三公，权倾朝野。汉武帝临终前把他列为托孤五人组的成员，可见对他的重视。这托孤五人组一开始五个人还很融洽，霍光果断，金日迪仁和，上官桀老练，田千秋善良，桑弘羊大气。但是没过多久，金日迪就英年早逝，使托孤五人组变成了四个人。而四人组当中，原本关系最铁的霍光和上官桀，因为志不同变成了道不合。于是四个人就分裂成两派。鉴于田千秋是安分守己的老实人，他只在其位不谋其权，宫里的这些尔虞我诈最好别找他，找他也是白找。于是桑弘羊的立场就至关重要了。也正是因为这样，上官桀首先想要拉拢的人就是他。上官桀原本以为搞定桑弘羊得花不少力气呢，但没想到他们两个也是一个有情一个有义，两个人一谈就拢了，马上就站成了一条线，达成了共识，共同对付霍光。当然桑弘羊投靠上官桀是有原因的，霍光抢了他的饭碗。为什么呢？事情缘由是一场盐铁论的会议。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水晶联动微风起，祥康养生在此时。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7月6日、7日、8日举办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3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3瓶，加赠醋钵石1块，再加赠讲座精选100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杨老师，你出这个题啊 还没有解答完， 咱还得回答好不好。 李老师今天就想问你，在临床上治疗这个瘀症和虚症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虚症的也好实症的也好， 似乎是一套方法。 对， 它如何解决的？ 是的， 是这意思吧？ 对， 你问这个问题就探秘， 有的也是脚凉，咱就拿脚来，有的是脚烧， 没错， 它不就是一个阴虚一个阳虚的？ 对呀，一个有汗一个无汗，一个发凉一个发热， 他都用的一种方法。 对，还有呢，便秘的， 腹泻的， 和大便不成形，高血压的， 和低血压的， 230，低血压的450， 40-90的，就 是 这个啊。对，甲高的啊，甲低的， 心动过速的， 心动过缓的， 肥胖的， 偏瘦的， 较瘦的， 嗯，其实他不都是用的一种方法。 是的，这个问题呢我跟大家说啊，实质上是如何解决虚和瘀。我们把这个病啊用6个字高度概括了，不平不通 通不足， 6个字。要探讨为什么虚实夹杂，虚症也好瘀症也好获得普遍的好，第一个字叫做通字，核心就是一个通。你比如说，它又有瘀，又有虚，或者呢，虚造成了瘀，或者瘀造成了虚，我们怎么去通的？我们怎么让它上下通、内外通呢？我们首先通过泡脚。为什么要泡到什么呢？身上似出汗还不出汗，达到一种内外通。我们去推肚子，叫推心置腹，从心口窝一直推到小腹。推完以后，首先第一，我们说循环好不好？ 首先问问 收客脚，然后大家去泡脚去，做脚上按摩客脚，烧了不烧了吧？凉了不凉了吧？在你泡脚的时候，促进你的新陈代谢，把这个受到自然界的风寒湿通过去泡脚，散出去，解决了瘀了吧？ 对， 它还有促进血液循环呢，增加血流量多少？泡脚和按摩增加30%，他会感觉到什么？发热，热血沸腾，血的得温则行。这我们就说到这儿了。那么说，这经过是不是通了？ 对， 气血是不是通了？你看脚上的脚垫呐、脚鸡眼、灰指甲，泡泡怎么样？是不是没了？没了是什么呀？没了这个瘀，这个垃圾，是不是通过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排出去了？ 是的。 在排的过程当中，是不是 就是把这些瘀就给去了？ 去了。那么阻塞，经过阻塞气血的这些东西清除了以后，是不是使我们身体的功能， 肠胃通了，脏腑通了，经络通了，气血通了，气血通了以后营养就供应上来， 对啊，你营养供应上去，你的虚是不是解决了？ 又补了虚，我明白了。 你比如说在玉来说，我们讲了，把玉作为一个实证，实证，实证应该怎么办？实证应该泻治，虚证呢？ 应该补， 应该补治。 嗯， 如果遇见临床上又有虚又有瘀的，应该怎么办？ 这就比较矛盾了。 遇见这个虚实夹杂的，他这个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叫补泻兼施。补泻兼施就针对又有虚又有瘀的，他得用这个药。这个药咱说是在凭经验了， 这个量 对 掌握不好， 他也不能上秤腰，是吧？你虚多少我搁多少补的、 嗯、 是吧？你瘀我搁多少泻的， 也是凭大夫试探性的下药 经验。 嗯， 另外还有一条啊，这个实则泻之，这是原则。你看看谁敢泻？现在很多人都有瘀症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实践证明。你看大家做了推肚子，做了泡了脚，做按摩，排出去的是什么呀？ 就是黑色的， 是吧？ 黏的、恶臭的，其实就是瘀， 是不是？ 嗯， 这不很清楚了吗？ 嗯， 对不对？你说谁敢用这个？用破药，是吧？ 嗯、 你邪吗？攻之下之攻泻嘛，把垃圾排出去、 嗯、 现在谁敢用？古代就说了很清楚，人参补死人不过， 嗯 啊，代黄就是蛋黄， 嗯 啊，治好人无功， 嗯， 所以大家的思想意识就是一个补，明白吗？ 对， 没人敢泻、 嗯、 你像 自然的方法， 这个叫软着陆泻它。 嗯， 我们并没有用泻药啊，用非常和缓的把他的垃圾排出，还有的人害怕了，马上去医院看了，开止泻药。大夫，我这两天跑动。 嗯， 你就看出了多么艰难，是吧？你看我说的那个大同那个，泡完脚浑身冒凉气儿，哎呀，泡坏了。我就问他，你屋子是凉的？他不，我们家屋里挺暖和，他还挺认真的回答。我你拿凉水泡的？不，啊，不拿温热水泡的。对，我那凉哪来的？那么你身体里的， 嗯， 哦，在你身体里你不害怕，帮助你排出去你倒害怕了， 嗯， 所以进了肚里的，不管好的东西赖的东西，它都当成宝贝，它都不肯往外排，一排它就害怕。这回你清楚了吧？ 清楚了。 就咱们用这个非常软着陆的方式，人们都啊不理解，你想一想。 嗯，就打个比方吧，你看李老师，就很多人有病，他都以为要吃好的要补，就是这个道理、 哎、 哈。没有医院说我这个病不应该吃好的。 你看啊， 嗯， 咱们这道方法有泻的东西吗？ 没有。 哎，对实症咱没有泻， 嗯， 对虚症咱有补的吗？ 也没有。 这为什么有些、 就是、没有针对的这个泻和补？它就是一个通一个调然后再养。 这是你这三个字啊，正是我们 自然的方法 最精华最精髓的东西，这回都让你们探宝探出来了。 其实您常讲的这三个字 让我讲， 嗯，但是就没有这么正规的给它汇总起来放在一起这么讲， 没有把它点的、 嗯、 啊更明了。 对， 今天 给它点到一起。 首先第一， 嗯， 就要通， 嗯， 是吧？要什么通？大家注意，这个通都是有层次的，在通的文章里边、 嗯、 还有开头篇、中间篇、后边篇， 嗯，还挺复杂。 没错，是吧？首先我们要通什么呢？ 嗯， 是吧？我们讲宏观上就是上下通、内外通， 嗯， 在实施做的 自然的方法， 嗯， 啊，你还得注意。先他 先通肠胃， 先把这个门打开。 嗯 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大家泡完脚先坐脚底下的 二便的反射区。 没错。 嗯 啊，你清垃圾你不把门打开了，你清完半天这门，这垃圾还是出不去啊、 嗯、也就是说先让它排得畅， 把门打开以后、 嗯、 这不是就秩序了吧。看着 自然的方法 很简单，这里的奥妙今天咱们可就是全都把底都卸了， 啊，干干净净，啊，毫无遮拦。实际上我们平时也说， 对， 为什么让大家一边坐一边去污？ 嗯， 啊，这就告诉你了。第一步，你把大小便的通道门打开了，用推肚，推肚子。 嗯， 啊，你看大家推肚子，过去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哎呀，这回让推肚才知道，我一捂，我那心口窝可凉了， 嗯， 我那小肚子可凉。原先他从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肚凉。 嗯， 有人推的时候啊，哎呀，我这一推里边那有疙瘩， 嗯， 从来没摸过自己肚子，啊，有疙瘩，啊，有的疙瘩有竖的， 有横的， 有横的， 嗯， 有圆的， 还有勒， 是不是？原先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不就是垃圾吗？ 嗯， 是吧？你原先推肚子，哎呀，我肚子棒硬，你看现在很多推完肚子，哎呀，软了， 嗯， 原先是凉的，后来推着热了，原先有疙瘩，最后没疙瘩了。说明什么？ 嗯，还有的推肚有水声的， 有水声啊， 嗯， 是吧？有的推完之后，是吧？这打嗝又放屁，哦，这是窝着气了， 嗯， 你看多少瘀啊？有食瘀，有气瘀，有火瘀，啊， 嗯， 是不是？哎，还有痰瘀， 嗯， 有多了，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把这个第一，是吧？把这个大门打开，让上下前通， 嗯， 你泡脚是内外通。 是调 调， 嗯， 第三个字儿是阳， 嗯， 啊，就是虚，我们没用补， 嗯， 实我们没用泻，但是照样排毒， 对， 是不是？ 嗯， 照样大家感觉到有精气神儿， 嗯， 身体挺好，是吧？精力充沛， 是的， 哎， 浑身轻松。 这个咱们啊，根据大家的这个要求，是吧？ 嗯， 探讨啊，这个瘀和虚。啊，我想呢，这两天呢，咱围绕这个话题啊，我不知道呢，是不是大家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哎，你是不是啊？这个对这个有个新的啊理解和认识呢？ 就是通过这个这两天的节目呢 啊，对， 每次节目下来，我也总结了一些哈。 哦， 您看呢，就是您把这个临床上100多种疾病的病症用6个字 啊， 就给他就是。点明了这个得病的原因， 嗯， 也就是说您常讲的一个不平， 嗯， 当然了，不平是指的阴阳不平，那么不通呢，用宏观上来讲就是上下不通，内外不通， 嗯， 再说的细一点就是肠胃不通， 嗯， 脏腑不通， 嗯， 经络不通， 对， 气血不通， 是， 那么再细一点呢，分析的就是动脉血管不通， 嗯， 静脉血管不通， 嗯， 就是心血管不通，脑血管不通， 嗯， 微循环不通， 没错。 那么这个说不足呢？ 啊， 这个就是虚症了。 虚症。 嗯 嗯，对。嗯。 但是通过这6个字哈，这个点明了这得病的原因。但是您又讲了用3个字来调理。 哎。 您讲了这个通和调，还有这个养。 嗯。 尤其在通这方面，你给我们讲的比较多。 哎，软件硬件都不错。 对，就是它。都包括了，对这个通这个字您讲的就是特别多。你看我理解是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多，就是在他身上这些病症，有的是虚症也好，有的是瘀症也好，他就是用的这么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这一套方法，每个人都用了这一套方法 啊，是的， 但是呢都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嗯， 也就是说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就是您总结这个通调养，就是来源于这个传统的养生保健， 对， 但是我理解又不同于这传统的。 哎， 嗯， 这点上悟得很明白。 我觉得这个瘀症也好，虚症也好，这个就是采用了这个远着陆的方式。 哎， 就是而不是哈，就是见虚就补，见瘀就攻下。 对， 是不是？ 哎，传统的那个治疗原则就是这样说的。 对 啊，虚则补之， 嗯，实则 泻 之。咱们也没采取了补和泻， 没有， 嗯， 就是一个通字为主， 对， 嗯， 而且对那个虚实夹杂的也没有采取补益兼施的方法， 哎， 可能就是采取的这个通字， 嗯， 这个方法和形式，可能达到了清了瘀， 对， 然后起到了这个清理体内的垃圾，净化了体内的这个环境， 哎， 同时呢也达到了使大小便通畅了。就是我刚才说那几个不通，肠胃通畅了，就是血管通畅了，就是使人体的脏腑的器官的组织改善了， 把那个原有的机能都发挥了。 这个呢，你没把这个通啊， 嗯， 这差了一块儿， 还差。 哎，你说了，应该在这儿来说，啊，在通的过程当中， 嗯， 啊，把垃圾排下去了，是吧？排出去以后呢，就影响我们，啊，这个经络不通的、大小便不通的、肠胃不通的、血管不通的，把这些排出去了， 嗯， 排出去以后呢，啊，我们脏腑的这些 机能、 器官， 嗯， 这些功能， 嗯。 啊，就得以恢复了。 对 啊，你不通堵着营养上不去啊，它肯定虚啊。你把这个淤去掉了以后啊，啊，经络通了，气血通了，这些垃圾影响我们脏腑生理活动的这些障碍没了，没了以后呢，这个营养气血通了，啊，你肠胃通能吃东西了，吃完你能排泄了，啊，整个原先被紊乱的、搅乱的这个生理身体的秩序呢，啊，得以恢复了。啊，得以恢复之后呢，营养供应上去了，也能吃了，也能喝了。这时候呢，慢慢的，这机能也发挥了， 嗯， 啊是吧？那这样呢，这个虚在通的过程当中，既解决了瘀， 又 补了 虚， 哦、而不是呢，就按照我们传统的医学，见虚就补，是吧？见瘀呢，就攻就下，或者又有虚又有瘀，应该补泻兼施。啊，但是呢，用这一个通字，你通，特别是一开始，我们下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调啊，还有一个养啊，那是细活了。首先第一个要保持一个通。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水晶联动微风起，祥康养生在此时。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7月6日、7日、8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加赠醋钵石一块，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一台，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杨老师好。 哎，您好。 李志老师您好。 哎，您好您好。 啊，今天我心情比较激动。我不是个好，我自己认为不是个好学生。 谦虚吧。 啊，但是我也有一些收获。我跟您说吧，我今年才55岁。虽然我年轻吧，但是我的病非常多，很痛苦。我先跟您说之前有什么病。 嗯，好的。 啊，三关病，颈椎压迫那左胳膊左手麻，他说压迫那个脊髓了。 哦。 啊，腰椎呢压迫左腿的神经了，我左腿从环跳一直大脚趾头都麻，一直麻到脚底。 哎。 啊，完了还有那右腿。 嗯， 膝盖有积液，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啊，它就肿就疼。 哟，这个严重 啊！对，这是三关病。我还有那个三高症，血压高，糖尿病，血脂高。 哦， 这您说我这才五十多岁，这么多病。 哎。 啊，完了还有那个什么，就是一到39天或三伏天啊，我就咳嗽、干咳，而且白天没事，一到晚上。一到夜里一两点就咳得厉害， 那就睡不好觉。 对，躺不下得坐着，再厉害的时候还得站着，最可气的时候站着都不行，还得走着溜达的。 哎呦！ 啊，我才好受一点。 啊！ 我白天我就上医院打点滴去，一打就是半个月。 嗯嗯。 啊，你说我这病够厉害的吧？ 哎呀，够厉害。 啊，你说其他的就什么手脚冰凉啊、失眠啊，我都不觉得这是病了，对于我来讲。 哎， 啊，后来我是怎么事儿？我那个颈椎不是说压迫那个脊髓了吗？ 嗯， 我左手左胳膊麻，我都跑偏了，走道就是前面什么都没有，我就摔跟头。 哎呦！ 啊，后来大夫说这必须手术了，你再一摔你就瘫痪了。我说那就动呗，是不是？这回没有什么考虑的，就动了。 哦。 动完手术以后呢，我就2月份我就出院了，在家待着吧，我就憋得慌。 嗯。 喘不上气来，你说三九天让家人把窗户都开开，我就喘不上气来。后来我就烦呀，我就打开本收音机，后来就听您讲这个，您就说十个必喝，什么手术后必喝，生完孩子必喝什么的哈。后来我根本就没犹豫，赶紧让家人，我说我现在不就动完手术了吗，赶紧去买去，就全副武装。然后就喝了有十天以后吧，还真是不憋气了。 你看看， 哎，我就觉着这就是收获，我也不考虑什么这个那的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憋得要死了，我还考虑什么呀？抓住一稻草，完了我又买枕头、酒啊，我都买了，就全部武装了，因为我已经看到希望了，是不是？收到效果了，我就上了，因为我动完手术，不是说动完手术我左手左胳膊不麻了。还有好多后遗症啊。 是的。 哎，左胳膊虽然不麻了，但是我抬不起来手了，但是说这可能就是终身残废了，因为他抬不起来了，动完手术。 哎呦。 后来您不说搓脖子三步曲五步操那个那什么推肚子泡脚吗？我就天天早起搓脖子，我用右手托起左手搓脖子。搓了一年，我现在不是残疾人了，我胳膊终于抬起来了。 顽强顽 强。啊，您说这是不是收获？挺大的，而且还是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养生堂就去那什么贴贴，因为我咳嗽老好不了啊，我得上贴贴去 啊， 贴那贴贴了整整两个月吧，完了我两年冬天没咳嗽没上医院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好的，这就是自然，你说是不是？ 他不知不觉的 啊，对，不知不觉， 这就是特点。 对，而且我那鼻炎也不犯了，我这鼻炎为什么就是上学的时候就鼻炎，现在我55肯定40多年了哈， 啊对， 是一感冒我就鼻炎，就鼻炎就厉害，可是我现在没感冒，所以鼻炎也不犯了，我不感冒了，所以我鼻炎也不犯了。 对，不 知不觉啊，您说是不是？这鼻炎也是不知不觉啊。 哎呀， 这都是收获。完了，那个这个血糖糖尿病，这不是也是属于三高吗？ 三高 啊，糖尿病现在就是吃着也，当然也吃着药，也吃着咱们这个啊茶呀、喝酒啊，现在是平稳，但是还是忽高忽低，但是也是收获。下面我再说一下咱们这酒。 哎， 我女儿是去年8月，她不是怀孕吗？我就带着她出去遛弯啊，上超市买东西。她买来那些东西，就我带一小推车，得主要是我拽着，是不是？我拽着有去了4-5次吧，我就觉着我前胸后背还有这右胳膊就疼，就无名了，特别疼。我就觉着里边好像长什么东西了，我就上医院，就是挂什么外科呀、胸科呀、乳腺啊，都人家都给照了，都说没事儿。 哦。 那我说那都瞧了3次没，都说里边没长东西，那什么原因？后来有一大夫说可能是就抻着那神经了，神经疼，我就是皮下骨头以上疼，深度疼。后来他就说喷点药啊，吃点那个不是就是抹点就是止疼的药吧。后来我一想，我说不用你们的药了，我有招了，我回来就用咱们的酒，我就连抹，每天我喝5罐，我也不想管他几钱呢，我就喝5罐呗。每天喝5罐，然后还搓，搓了整整2.5个月，前后胸哪儿都不疼，一点都不疼了。可是我听别人反馈，就说1礼拜、2礼拜，但是我还真是2.5个月才好的。 你这深度的， 哎，对，深度就是神经的事儿，可能就那大夫说对了。 哎， 那我也感谢这酒啊，所以我现在对这个酒吧哈，我每天都多喝，喝4-5罐。 哦， 啊，您说我这个就是虽然不是好学生，但是这不是也是我觉得总结的是就是说得坚持。 对 啊，虽然我得这么多病吧，但是我这坚持啊，每喝酒，喝咱们这茶，泡脚，推肚子，一次我都没落。 它能让人呢看出点光明来。 对， 是吧？ 对对对，因为有收获了。 对 啊，所以我现在精神啊心情特别好。 是 啊，我就总结这个，你要想有病，你要想就是说都说有病上医院，但是有些病就必须得养。 没错。 哎，是吧？你说我这收获就是这个，对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头时间一天我每天5个小时。就做咱们那个什么3步曲5步操，我要不这么下功夫，我也没有这么多收获。 也非常全面，还特别精彩，做得很深。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 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抗战期间，敌强我弱，地雷战为何频频出奇制胜？战场上令人闻风丧胆的地雷究竟如何研制而得？ 这种炸药显然不是普通的黑火药。 从黑火药到 TNT， 民兵如何练就成为地雷高手？档案马上为您揭秘地雷战中的敌后神功。 1938年9月，此时的河北已经入秋，可聒噪的蛐蛐依然烦躁地叫个不停。一人高的玉米地里，粗壮的玉米杆儿，已不复一月前的粗壮有力。原本郁郁葱葱的绿地，已经变得有些泛黄了。就在这天深夜里，距离河北保定这片青纱帐附近的平汉铁路上，伴随着一声汽笛，一列火车正在飞速疾驰。火车的轰鸣声越来越近，这时突然从玉米地里窜出一个黑影，他显得有些焦急，嘴里不停地嘟囔：“ 快到了，快到了，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成功。” 说着，他拿起身前的背包，摁下手中的按钮，消失在铁路旁的玉米地。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当天出现在玉米地里的黑影。列车、玉米地、背包、炸药，相信你已经猜出一二了。没错，这正是地雷爆炸的结果。而这列爆炸的列车，正是给侵华日军前线运送武器的专用列车。这个人是如何做到的？他叫汪德熙，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研究生。就在当天，他带着自己新研制出来的地雷，埋伏在河北保定的平汉铁路附近。汪德熙手里的地雷并非传统的地雷，而是极具杀伤力的烈性炸药。而这也是侵华日军第一次遭受这么大程度的爆炸的埋伏。这个小包里又装着怎样的秘密呢？ 在经典老电影《地雷战》中，民兵用的地雷多种多样，他们利用子母雷、连环雷、钉子雷、碎石雷、铁夹子雷、头发丝雷等各种土地雷，桥摆地雷阵，配合八路军部队的游击战，打击侵华日军。 一硝二磺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啊，好， 咱们自己配。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电影里一硝二磺三木炭的火药配方，不见侵华日军不挂弦的经典台词，早已被几代人熟知。 事实上，一硝二磺三木炭造出的是黑火药，杀伤力有限，致命率较低。 黑火药就是我们放鞭炮的玩意儿，换句话说，这种地雷就是一个大炮仗。然而我们刚才看到汪德熙手里的地雷威力很大，可以把火车车头炸飞，火车脱轨。这种炸药显然不是普通的黑火药，突如其来的爆炸搞得侵华日军摸不着头脑，中国人怎么突然会拥有这么大威力的炸药呢？事实上，这些高性能的烈性炸药是由一群风华正茂的学生和老师秘密研制而成的，而这其中就包括在清华大学化学系攻读研究生的汪德熙。 1931年，汪德熙考入清华大学学习化学专业，北方的炮火逐步逼近平津地区。1931年9·18事变后，侵华日军占领沈阳，此后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并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1935年11月，侵华日军大肆鼓动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全面在华北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这引起了北平各阶层的愤慨。清华学子发出呐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凌晨，广大爱国学生游行示威，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129运动。 1935年12月，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的威胁，地处国防前线的北平学生已在上的最后一刻，有的学生掩面抽泣，亡国的愤懑之情难以言喻。129运动后的第二天，清华大学救国会出版了一本杂志《怒吼吧》。我们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找到了这本杂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告全国民众书：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还有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我们的目标是统一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这些语言激情澎湃，表现了青年学生共通的心愿。北平学子志愿投身抗日，可一直找不到救国救民的渠道。此时的汪德熙遂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化学专业，可是北平烽火连天，战火不断，这让他忧心忡忡。一方面担心自己的学业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为自己保家卫国壮志难酬。 北平沦陷，正在清华读书的汪德熙被迫辍学。那时的汪德熙才25、26岁，是一名热血青年，他早就有了弃笔从戎的打算。对于清华日军的种种暴行，汪德熙早就恨得咬牙切齿，愿意以死相拼，只是一直苦无机会。 1937年底，集中根据地逐步形成，隶属于晋察冀边区，位于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的三角地带，是战略要冲，但这里并不是敌后游击战的理想场所。冀中以平原为主，缺少高山密林的掩护，它又被平津、津浦、平汉三条铁路动脉围绕，利用侵华日军的大部队调动，斗争环境险象环生。迫于敌我武装力量的差距和地理环境因素，共产党决定使用游击战反抗日本侵华，而地雷战是其中重要一环。冀中根据地决定自力更生，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兵工厂。 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找到了冀中军区二分区的参谋长张真。张真曾经在辅仁大学化学系当老师，在吕正操的指派下，张真秘密潜回北平，通过自己和地下党的各种关系招募人才。最后他辗转找到了清华大学的熊大枕和叶启孙，希望他们帮忙招募人才。 叶启孙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首任院长，著名科学家华罗庚、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钱三强等人都曾受过叶启孙的培养。早在1911年，叶启孙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要想洗刷民族的耻辱，要祖国强盛，必须加强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也就是从那时起，爱国和科学救国是他一生的理想和信念。 根据冀中技术研究社的人才需求，叶启孙想到了他曾经的学生汪德熙。汪德熙是学化学的，又有报国之志，去了根据地一定能够派上用场。针对叶启孙所说的情况，汪德熙特意查阅资料，恶补炸药知识，准备随时动身。 汪德熙虽然是学化学的，但毕竟不是军工专业，为了不负众望，他还专门到图书馆查了几天的资料。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对北平进行严密封锁，东面由日本傀儡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军万余人驻守，北面的热河集结着大量日本关东军，西北面的察哈尔有伪蒙军约四万人驻防。想进入冀中根据地，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身份，二是如何突破侵华日军的封锁线。在当时，要从敌占区到根据地，一路上是重重关卡，稍有不慎就会丢了性命。 他那个叶先生教他说一句日语，就是说的那个意思就是我是基督徒，让他扮成那个传教士，然后有一个交通员带领他们，给他们送到那个一些地，就是交接的地点吧，然后通过就是有日本人的关卡，他们就按照叶先生那个说法就过了关了。 汪德熙将化工手册伪装成圣经，按照叶启孙的办法通过了封锁线，来到了冀中根据地。汪德熙的冀中之行极为隐秘，甚至连家人都没有告诉。 现在你看挺需要你这个搞化学的人去，后来我父亲也很愿意，就说哎呀，那我现在这个家里怎么办？老父亲后来叶先生马上就给出主意说，你没关系，你就跟家说上天津教书去啊，然后我给你往家寄你那个生活费啊，就说你挣多少钱，你怎么每次怎么给家里交多少钱，这些的都跟叶先生说清楚了，而且还留了几封信，就事先写好的信，由叶先生呢就是一块儿给他就连钱带信的，就每次都按月给家里烧，所以家里不知道，以为他是上天津教书去了。 冀中的八路军来说，汪德熙的到来太是时候了。因为就在前几天， 八路军收到了一份意外之财。什么意外之财呢？就是船上的这些箱子。这些白色的粉末有些刺鼻，没错，这就是制造炸药用的氯酸钾。 1938年5月，冀中军区二分区在饶阳安平一带的滹沱河中发现了三艘大船，船上满满当当装了几百个箱子，都是氯酸钾。这是阎锡山没拦着急运走的炸药原料，虽然氯酸钾离成品炸药还差着108000里，但面对这种从天而降的惊喜，八路军还是十分激动，因为有了氯酸钾，不愁造不出炸药。 氯酸钾的化学性质很活跃，撞击、摩擦、有火花，都很容易引起爆炸。冀中根据地缺乏军工方面的人才，他们还是像以前制造黑火药一样，把氯酸钾放在屋顶上，在太阳下翻晒，结果造成了连人带屋子都被炸飞的惨痛事故。如果不能稳定氯酸钾的爆炸性质，控制它的爆炸，再大的威力也毫无意义。而这正是八路军寻找像汪德熙这样专业性人才的主要原因。学化学的汪德熙不仅专业对口，而且他在离开北平前还专门到图书馆查阅了几篇资料，临时恶补了氯酸钾炸药的相关知识。他的到来让八路军对船上的意外之财又重新充满了希望。 抗战初期，无论是军事武器的质量还是数量，日本都占有绝对优势。面对巨大的敌我悬殊，地雷战术能够最大限度结合有利的山形地貌进行作战。相较于其他枪支弹药，地雷也具有较强的杀伤力。进入根据地研究这种烈性武器的汪德熙是个清秀儒雅的年轻人，他个子不高，多才多艺，虽然专业是化学，却极具音乐才能，拉得一手好提琴。刚到冀中根据地时，大家很难把这个文弱书生和研制炸药联系到一起。由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曾经发生过氯酸钾爆炸的事故，加上临行前曾恶补氯酸钾炸药的相关知识，汪德熙对解决这个技术难题十分自信。可是当汪德熙真正来到冀中根据地的技术研究室时，不得不说心里还是略有忐忑的。 冀中根据地的技术研究室位于河北省任丘县娄堤村的一个老乡家的院子里。1938年7月，当汪德熙看到这里的仪器设备以后，惊讶之余只剩苦笑了。这哪里有一点化学实验室的影子呀？这看上去就像一个农村的小作坊，酒缸、火炉、铁皮套锅，应该是用来恒温加热的，铁砧、铁锤，就这些非常简陋的工具。试管、蒸馏器这些最基本的化学试验设备这里一概没有，更别说其他高级复杂的仪器了。 面对极其简陋的化学设备，汪德熙曾一度一筹莫展。氯酸钾的性质本来就不稳定，容易爆炸，而冀中根据地的技术研究室根本不具备进行正规试验的条件，研究人员的人身安全存在相当大的隐患。汪德熙一边发着愁，一边含着芦叶，呜呜咽咽地吹着江河水，通过音乐排解自己的焦虑。他之所以来到冀中根据地，本就是为了实现抗日杀敌、保家卫国的夙愿。眼下根据地的研究环境虽然简陋，但自己绝不能就这么放弃。汪德熙坚信，学以致用， 就地取材，一定能取得突破。结合自己在图书馆查阅的相关资料，汪泽西终于想出一个稳定氯酸钾炸药的好办法。 为了稳定氯酸钾炸药，汪泽西在氯酸钾中掺入了油料，还要与其他原料混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化学过程，而且还要通过一次次试验验证，危险性不言而喻。检验炸药的稳定性需要更为高端复杂的化学试验设备，但是在这里根本不具备条件。但是汪德西很会就地取材，很快他就发现了铁砧和铁锤的用途。汪德西检验氯酸钾炸药稳定性的方法简单直接，砸炮，取少量的成品，然后用铁锤猛砸，砸响说明稳定性还需要改进，砸不响说明炸药稳定了。可此时侵华日军的封锁非常的严密，想要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运送物资，谈何容易啊。 自1938年底，侵华日军开始集中兵力，疯狂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实行囚笼政策。这是日寇在华北扫荡时所采取的一种军事策略，即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把敌后抗日根据地分割包围起来，形成囚笼，并不断向根据地延伸，企图分割、封锁、摧毁各抗日根据地，巩固其侵略地区。汪德西两次离开冀中找叶继孙求助，每次汪德西都化妆成小学教师，在携带着当地外国教堂开的路条以防万一。虽然侵华日军的封锁日益严密，但叶继孙给汪德西的支援远远超出预期。在叶继孙的安排下，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林峰潜伏在天津的一个油漆厂，秘密配置 TNT。 叶继孙还安排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实验员严玉昌运送军工物资，并帮忙制造引爆炸药的雷管。 TNT 制好后做成条状，看上去就和肥皂一模一样，一般人根本分辨不出。这些 TNT 就混在肥皂箱中，不断地输送到冀中根据地。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华夏文明千年事，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晚唐诗人皮日休所作的《汴河怀古二首》。第一首是：万艘龙舸绿丝间，再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骄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第二首是：晋道隋往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 较多。皮日休是晚唐著名诗人、文学家。唐咸通八年，他进士及第，两年之后为苏州刺史从事，结识了好友陆龟蒙。之后他又入京为官。唐僖宗乾伏五年，黄巢起义军南下江浙，皮日休参加了起义军。后来黄巢进入长安称帝，皮日休还在黄巢的朝廷中担任翰林学士。起义军失败后，皮日休不知所终，这也成为了一桩历史谜案。皮日休所处的年代已经到了唐王朝末期，此时内忧外患，对内宫廷斗争不断，对外起义军战火四起，文人想要有所作为非常困难。寒微出身的皮日休见惯了民间疾苦，他创作了不少借古喻今的作品，《汴河怀古二首》也应运而生。诗中写道，成千上万的彩船行驶在运河两岸的翠柳中间，但这支船队再到扬州后再也没有回还，应该是上天教人们开通汴河，这里一千余里的地面上看不到一座山峦。人人都说是修造汴河导致隋朝灭亡的，可是至今南北通行还要依赖此河。如果没有打造龙舟纵情享乐之势，隋炀帝的治水功绩绝对可以和上古的大禹相提并论呢。公元605年，隋炀帝召集河南、淮北诸郡的民众，下令开掘了著名的京杭大运河。通济渠就是大运河的首期工程，它的绝大部分的功能是引黄河水入淮河。它历经了八个朝代，通航了720年。因为黄河水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所以在唐代以及北宋时期，朝廷都派专人负责疏通河道。到了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的漕运地位也逐渐的减弱了，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的河床逐渐淤塞断流。直到1966年冬至1970年春天，专业人员才又对通济渠进行了河道的整修，并将其命名为新汴河。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通济渠成为了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2016年8月12日，国家水利部正式批复新汴河景区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景区依水而建，创意精巧，修建了一个演艺广场、八个水上游乐码头、七个文化广场和两个儿童乐园，成为了当地市民休闲娱乐的风景区。游客可以泛舟河上，沿水路观看两岸景点，也可以租自行车沿岸边骑行寻访古迹。除了新汴河景区，在宿州市的汴河与沱河之间，政府沿河岸还修建了三角洲生态公园。公园内共有文化长廊、音乐喷泉广场、生态果园区、滨湖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分区，周末还会播放冰幕电影，吸引许多游客驻足观看。如今的新汴河两岸碧水穿城，花香遍地，夏季来临，景区内荷花亭亭玉立，竞相开放。新汴河景区连起了宿州城内的不少名胜古迹，包括楚汉相争的垓下古战场、虞姬墓以及古运河遗址。如果您在夏季有机会来到安徽宿州，一定要泛舟汴河之上，感受一下新汴河串起的古运河文化。不知那时您是否还会想到汴河背后承载的那份沉甸甸的历史呢？